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儿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陈老师。 早晨啊，谭永辉。 星期六早上11:09啊，咁啊，今个周末咧，如果会外出嘅话，留意个天气啦，因为而家个紫外线指数咧去到八甚高，因为你睇睇个天空咧，冇乜好多云嘅啦，因为高空反气旋咧，咁就阳光普照，非常之好嘅阳光，但亦都系好炎热啦，天晴之下，咁啊，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9%，咁啊，注意呢个防暑同埋防晒，咁啊，亦都系开始我哋一个钟头嘅国际新闻节目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当然都会好多新闻跟进啦，关于疫情啊、疫苗啊，我哋会有啲时间咧，讲下一啲拉丁美洲地方嘅国家添嘅。 嗯，冇錯啊。咁不如先同大家講下一啲關於疫情啊、疫苗嘅問題先啦。因為見到美國嗰方面咧，最新亦都係話咧，宣布支持放棄對於新冠肺炎疫苗嘅專利同埋知識產權嘅保護啊。咁並且都同世貿嗰邊咧就傾緊咧，睇下可唔可以藉住呢個機會，亦都係可以提高全球疫苗嘅供應量啊。 呢個美國講緊美國就美國而家嘅政府啦。咁啊，上一檔嘅政府咧，同而家呢一檔嘅政府咧，對於疫苗專利開放咧，可能話態度都幾唔同噶啦。咁咧就當然啦，美國都係一個即係對於知識產權啊，包括對呢個藥廠嘅知識版權產權嗰個保護咧，係十分之即係重視嘅一向以嚟。但係今次咧，即係而家嘅政府拜登政府咧，主動提出咁大幅幾個放寬，就被理解為咧打破一個慣常嘅做法啦。美國嘅貿易代表戴奇咧，亦都係約見咧一啲唔同嘅藥廠代表啊，就討論增加疫苗生產啦。咁當然咧都預咗咧有反響嘅啦，因為即使而家政府立場咧就話放寬嘅疫苗專利，咁但係咧就保證住先咧就話唔會擴展到其他嘅新型肺炎嘅療程啊。咁當然啦，即係對於呢個製藥界嚟講咧，淨係話放寬呢一個疫苗專利都已經相當嚴苛要求嚟㗎。 係啊，咁當然你話即係美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咁唔係淨係美國啦。咁我哋見到即係世衛支持啊，一啲歐洲國家、法國、意大利、波蘭呢啲都初步支持，但係咧見到德國亦都係強烈反對而家拜登政府呢個舉動，亦都係擔心啦，就話保護知識產權係一個創新嘅來源。不過各個國家其實都有提出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真係去放棄呢一個專利權，咁係咪就意味住嗰個疫苗嘅生產量可以即刻就獲得提升咧？咁其實而家個疫苗短缺嘅問題，仲會唔會係涉及其他問題咧？譬如係法國總統馬克龍亦都提到啦，而一個問題根本可能唔係專利嘅問題啊，而係個疫苗個分發嘅問題啊。咁而頭先阿譚永輝你提到話美國嘅藥廠佢哋有好多嘅反對啦，咁除咗係關於個知識產權之外咧。另一方面就是他们都提出了究竟这个疫苗生产的一些困难。如果我们看譬如说美国药厂辉瑞的行政总裁布拉都有讲到，就是说如果真的豁免了这个新冠疫苗的专利权，疫苗的原材料可能在全球都会有一个抢救潮，也都会危及原本稳定和安全的一些生产流程。以呢個輝瑞嘅新冠疫苗為例啊，其實都要成280款唔同嘅原材料。如果聽翻阿布拉去講，咁嚟自全球19个国家嘅喎，咁如果真係豁免咗個專利，會唔會大家去爭呢啲原材料之下咧，那個生產流程又會受到干擾咧？咁呢啲問題都真係要考慮咯。 冇錯啦，開放呢、這、一個開放咗個專利，係唔係就代表咧可以增加個生產咧？咁而家都係喺呢一點上邊咧都有一啲嘅爭議嘅。咁除咗頭先你提過輝瑞之外咧，另外一間咧美國藥廠莫德納咧，即係莫德納啦，咁都係用呢個 mRNA 嘅技術嘅。咁佢哋話咧，即使放棄呢個專利咧，未來18个月咧。 都提高唔到產量嘅噃，因為由於咧，即係而家個世上已經再冇一啲咧，即係閒置能夠生產 mRNA 呢個技術，呢個信使核糖核酸啊嘅呢個技術嘅能力嘅啦。咁所以咧，你開放咗專利，但係又無助於增加呢個生產，咁即係白白就即係對於藥廠嚟講咧，即係一個冇價值嘅犧牲嚟嘅。 係啊，所以都難怪有啲分析就喺度諗緊，究竟係咪其實拜登亦都係錯誤去評估而家製造疫苗嘅一啲複雜性啦，同埋又係分發個問題啦。你一啲大國可以分發到嘅時候，咁其實能唔能夠將啲疫苗係出口去提供到俾一啲即係比較貧窮嘅國家同埋地區咧，都係一個值得關心嘅方面啦。 冇錯，好多唔同嘅角度啦。咁當然藥廠咧，佢嘅講法咧就。是要考虑自己的利益的嘛。咁他们所讲的是不是真的已经不能够再提高那个生产能力呢，这个都尚待即是不同的方面去鉴定的。德国作为即是反对这个开放即是疫苗专利，咁当然德国自己都有相当利益啦， BioNTech 都是有德国背景啦。CureVac 这个呢亦都可望呢可能在短期内向欧盟那边呢即是申请即是获通过紧急使用的。另外一只都是 mRNA 技术。都是德國技術嚟嘅，所以咧，其實喺呢個技術裏邊能夠開放，係咪能夠帶嚟即係更高嘅生產量咧？就仲應該會有排嗌落去嚇。 係咯，這個時間我哋轉講下啦。頭先講到話一啲可能貧窮或者比較受需要疫苗嘅一啲國家，其中一個就一定係印度啦。 係。 今個星期大家都好關注當地疫情啦，因為始終個確診嘅個案亦都係咧不斷地去創呢個單日嘅新高啊！我哋最新見到都新增超過41万宗嘅個案，亦都有累計咧超過23万幾人死亡嘅 數字一路上緊啦。咁但係咧就那個尤其是係外地嘅援助咧，咁啊一路好多人留意住啊。咁啊物資咧陸續咧都係到嘅，包括咧最緊要嘅包括氧氣啊或者呼吸機啊一啲嘅藥品啊等等啦，咁多好多數量咧都係去到咗咧印度嘅一啲嘅機場啦，因為要經過機場裏邊啲有啲嘅分發、一啲物流嘅工作啦，咁但係亦都有啲人批評咧。呢一啲咁樣嘅分拆過程咧，其實都過於複雜啊！即係喺而家呢個即係十萬火急嘅形勢之下咧， 仲要拆件啊，又要數啊，又要點啊，咁樣嘅過程啊。 所以你能夠去得到需要嘅地方咧，就即係可唔可以再加快一啲咧？雖然印度嘅中央政府話已經係24/7啦，正所謂全天候咁樣咧係做緊嘢，咁但係咧去到即係醫院啊，或者一啲唔同嘅再。即係嗰個災疫情比較嚴重的地方咧，其實都不太理想喎。呢個禮拜裏邊， 係啊，另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冇全國封城嘅決定啦？即係究竟而家去到一個咁關鍵嘅時刻，係咪應該要重新去考慮一下再實施全國封城啦？當然考慮經濟嘅利益底下，亦都要平衡翻個疫情啦。另一方面咧，就係與此嘅同時咧，其實疫情好嚴重啦。但係政府仍然係推動緊一項咧預算18亿美元嘅議會修建計劃，並且將呢項工程咧列為必要服務啊。咁啊，呢一項工程咧就包括係擴建個議會嘅主建築啊，有增建啲新大樓咁啦。咁其實預計咧就2026年底完工，施工期間咧可以請大約47000人左右啦。咁見到印度嘅民眾都相當不滿啊，有人就向这个德里的高等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停止修建。看到他们第一层情书都说，修建大楼在现在都不是一项必要的事项，如果你施工可能还会成为一个超级的一些群体的感染。这个案件也都等待之后当地的法院要继续处理。 印度这一波的疫情其实大概在4月中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形容喷井式的大爆发。在这个国家怎样去应对疫情咧，佢裏邊嘅表演啦，有一個澳洲智庫啊，羅伊國際研究所咧，佢一路以嚟咧跟進住咧好多地方嗰個防疫嘅表現，有一個防疫指數榜啊。印度咧喺102个咧，佢有統計到嘅國家或者地區裏邊咧，印度咧排87。 咁都係下游嚟㗎嚇。係根據呢個指數嚟講，即係表現麻麻。佢包括咗譬如話嗰個政府嘅政策啦，做測試嘅能力啦，接種疫苗嘅速度等等嘅。咁啊，台灣咧就喺呢個榜嗰度咧，之前即係三月嘅時候咧就排第三嘅。咁而家最 updated 嘅數字都係喺亞洲嚟講都係相當亮麗嘅成績咧。咁就一個參考。咁我哋一陣間講啲唔同嘅地方嘅時候，都會提翻呢個指數嘅。除咗印度之外咧，尼泊爾印度同佢有一個相當長嘅邊界嘅鄰國咧，其實近期嗰個疫情亦都係嚴峻啦嚇。咁大家都好擔心咧，尼泊爾會步印度嗰個大爆發嘅後塵。咁而家都睇到一啲跡象，睇下呢一個危機咧點樣去有冇辦法化解到。 墨西哥城高架铁路桥倒塌事故，有报道指铁路系统有结构问题。市长希恩鲍姆向死者家庭和伤者表达慰问。 Nuestra solidaridad a todos los familiares que perdieron a una persona y a todas las personas que tienen alguna persona en el hospital y vamos a estarlos atendiendo y todo el apoyo que se requiere。 總統洛佩斯表示，國民需要知道真相，政府唔會有任何隱瞞。 El pueblo de México tiene que conocer toda la verdad. No se les va a ocultar nada。 聽到嘅咧就係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咧發生咗嚴重嘅高架鐵路事故，有一架火車咧駛經嘅時候咧就個高架橋就倒塌啦，壓倒下邊公路嘅車。事件咧造成至少24人死亡，79人送院嘅，亦都有话咧呢一个涉事嘅12号线咧系系统入边最新嘅路线嚟嘅，但系就2017年地震嘅之后咧就曾经出现过结构嘅问题。事发嗰阵时咧都有啲目击者讲翻就话嗰、那个即系高架嘅路轨咧摇得好犀利啊！咁其实再睇翻早少少咧，其实2017年嘅时候都有啲当地地铁局长咧都有讲过话呢条路线其实已经有一啲先天啊结构。性問題咧係要長期維護噶啦。 咁喺墨西哥咧，地鐵系統都係即係相當廣泛使用啦。每週嗰、那個有數千萬人次咧係用嘅，咁所以都係有咁嘅意外咧，大家都擔心會唔會再有其他嘅問題咧。咁而且就係話嗰個調查啦，如果係一啲先天或者結構性問題嘅時候，咁有冇人要負責㗎？呢一條鐵路起嘅時候咧，而家做緊墨西哥嘅外交部長咧，埃布拉德咧。當時就係做緊墨西哥城嘅市長嘅，咁亦都有啲人貼佢咧係下屆墨西哥嘅總統熱門人選嚟嘅。喺今次嘅意外發生咗之後咧，佢都有即係講咗啲説話啦。咁佢話都要追究翻個責任咁，形容呢次事件咧就係一個悲劇嚟嘅。 哥倫比亞爆發大規模示威，反對稅制改革，路面出現火種，警方使用催淚彈鎮壓。总统杜克宣布撤回税改计划。 Solicito al Congreso de la República el retiro del proyecto radicado por el Ministerio de Hacienda y tramitar de manera urgente un nuevo proyecto fruto de los consensos y así evitar incertidumbre financiera。 但系骚乱未有平息，有人喺公路上停车阻塞交通。 都是讲西班牙语的地方啦，咁哥伦比亚呢个南美洲嘅国家超过一星期的全国示威咧，而家知道最少有23个示威者同埋一名嘅警察是死亡嘅。喺今一波嘅示威咧，就四月28号就开始嘅时候咧，当时嗰个主要嘅原因咧就是政府要推一项咧税制改革嘅措施，咁但系不太受欢迎啊，咁就亦都夹杂咗一啲咧喺疫情之下加剧咗嘅贫穷问题啊，民众对于政府抗疫嘅表现啊，人权嘅问题，同埋咧警察去应对呢一啲示威不合比例嘅武力咧。全部都令到呢個示威咧喺四月廿八號開始之後咧，一路咧即係越演就越激烈。 嗱，呢個税制改革就係一個近因啦。咁其實亦都係源於一個即係針對住經濟情況而提出，都可以話係哥倫比亞咧今年最重要一個立法草案嚟嘅。就個方案就係希望為喺2020-2031年咧為國家去籌集大約$63亿啦，亦都會影響咗其實呢個地方嘅一啲投資評級嘅。而事後咧總統杜克取消咗呢一個嘅方案之後咧，亦都話會提出一個新 草案就改为向企业加税。但当然个示威背后谭永辉其实也都涉及了很多一些深层次的一些问题未来解决的。 是啊，本来大家为了个方案税务改革的方案但取消了都继续示威，而且亦都是媒体形容呢就有很多都是和平的表现来的，就表达意见，亦都有一些破坏的行为，有一些人呢亦都是攻击或者破坏警察的设施，包括纵火等等。哥伦比亚方面的警察是怎样应对呢？有防暴警察啦，发射催泪弹、开枪，包括半自动导枪、半自动的手枪和来福枪。政府亦都将这个示威者表述为来自左翼叛变组织的恐怖分子。有些非政府组织是统计了在28号之后的三日里面是收到900多宗关于警察的暴力執法的问题的报告，包括有杀人、不合理扣留和性侵犯等等。刚才说过最少有23名示威死亡，很多的媒体都引述资料就是说至少一半以上都是跟这个警察執法的时候用的武力是有关系的。 咁多个民间组织啦，联合国啦，亦都系促请政府克制去用枪，同埋促请各方去为局势降温啦。但系个局势可能未来都有一个军事化嘅趋向，因为讲紧喺哥伦比亚警察咧系隶属军方嘅，而涉事犯事嘅警察咧系接受军事仲裁，而唔系一般嘅法院审讯。咁见到总统杜克上个星期尾咧，上个周末就宣布啦，军队系会继续支援警方保护市民嘅安全，又话军队嘅行为咧系符合国际人权法。 哥伦比亚呢个地方咧，我时时都好想去啦，未有机会去啦，同埋咧系我觉得好值得去攞出嚟去讨论一下啦，同埋留意一下咧，佢呢个国家点样去解决一啲长期嘅深层次嘅矛盾咧？你可以讲，而呢啲矛盾系即系夹杂住非常暴力嘅武装冲突嘅历史嘅。喺2016年之前咧，其实都仲系有几十年嘅时间咧，这个政府同游击队啊。最主要就是哥倫比亞革命軍這個 FARC 呢是即處於一個長期的武裝衝突，但是就在16年的時候簽署了和約。這五年來呢其實經歷了一個階段呢，就是很多曾經大家會寄予厚望的一些和解的方案，包括將這些遊擊隊的成員慢慢納入去那個體制裡面，讓他們參加選舉等等呢，有進行到，但是仍然都是國家處於一個兩極化。咁而家有一啲示威裏面嚟講咧，有一啲好暴力嘅情況咧，亦都係再出現翻出嚟。包括呢一個波哥大同埋麥德林啦，麥德林係一個咧，即係以往係罪惡之都嚟㗎，大家形容佢。但係咧，可能近依20年已經變曬身，係一個好受遊客歡迎去嘅，去睇一睇嘅地方嚟嘅。咁但係而家究竟哥倫比亞嘅新一輪嘅危機係點樣咧？頭先都睇到啦，係越嚟越趨向軍事化。係軍隊界已經係即係進入咗呢個城市裏邊咧，係處理這個應對呢個嘅示威，要留意住哥倫比亞嘅局勢㗎。 好啊，剩翻而家新聞之前少少嘅時間，不如我哋亦都聽一下今個星期為大家預備嘅人物檔案啦。個主角咧係嚟自日本嘅一位女性，聽一下我哋同事王靜嘅製作啊。 十萬八千里人物檔案， 女子雙撲手金日和。 23岁的金日和出生在日本青森县，是国内少有的女性双扑手。双扑源自神礼仪式，历时在神殿之上表演角力格斗，故此日本的国际双扑协会至今依然只是容许男性成为职业选手，女性只能够业余参与。日本当局一直希望藉住将双扑列入奥运项目推广这种运动，为更多女子双扑手带来机会。不过双扑圈需要首先克服男女极度失衡的根本问题。2018年双扑获国际奥委会认可，将来可以争取成为奥运项目，但是同年就发生了极大性别歧视争议。在京都府武学市双扑春季巡回赛中，市长致辞的时候晕了，几名女性跑上土表，即是比赛的圆形黏土擂台帮她急救。期间协会有人开咪广播说，女性请离开土表。女性传统上被视为不洁，事后有工作人员撒盐净化土表，引起轩然大波。 同年保重市的市长中村智子同样因为身为女性而被商扑协会拒绝在土表上支持，她感到愤慨，说女市长亦都是人。今日和三名女子商扑的局限有别于男性能够将这项运动视为前途的一个选项，大多数女仔的商扑生涯随着小学毕业就结束。六岁已经开始踏上土表的今日和成日被父亲泼冷水地问打女子商扑有什么用呢，又叫她放弃，但是她通情达理的妈妈就会说个女想做就给她做啦。今日和亦都深信商扑是一种表现自我的运动，可以开启未来的可能性，内心暗自许诺要成为世界第一。今日和修读性别课程期间留意到世界各地女性都会在性别议题上抗争，但是日本女性的抗争就没那么普遍。她觉得日本人崇尚的女性形象大和虎子就是要跟在男性后方三步，不能够讲一句说话，亦都不应该显露人前。相比起来，今日和身形灰梧，不施脂粉，日夜练习，更自豪于没有输过给男仔，实属日本极少数的例子。今日和说只要我够努力，女子商扑就能够不再受到歧视，女子商扑是时候有所作为了。 唔该晒你同事王静准备咗今日和嘅呢一个古仔啊！其实咧，今日和佢嗰间嘅商扑馆咧，亦都系好少有咧容许女性参加嘅一间商扑馆啦。因为讲到而家喺日本咧，男女商扑手嘅选手嘅比例咧，大概系300:1啊。不过而家都慢慢有增加嘅趋势啦，因为日本都想推广咧商扑成为奥运比赛嘅。好，嚟到新闻之前，亦都预告下咧，新闻之后咧，将会有我哋自由评嘅嘉宾许晶加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政府向市民派发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期望能够在暑假俾市民申请。如果市民能够以电子渠道登记，期望暑假内可以取得第一期款项。如果以實體表格申請，就可能會較後時間才收到。陳茂波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被問到消費券怎樣分期的時候，表示聽到市民意見之後，決定不會按原本計劃分5期派發，由於社會有不同需求，所以要有彈性。總的原則是不要分太多期數，但亦都不可以一次過派發，使用期限亦都会尽量有弹性，延长一啲，可以头2-3个月用完，亦都能够多用几个月。被问到能唔能够延长至到出年农历新年，俾市民利用电子消费券办年货，陈茂波话有得谂。至于实际几时派发，陈茂波话因为要同营办商测试系统，所以需时准备。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批准緊急使用中國國藥集團的新冠疫苗。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現時在本港使用的兩款疫苗足夠提供給全港市民接種，現階段沒有必要引入國藥疫苗。被問到接種兩劑疫苗並且過14日的人士是否可以改為家居檢疫，許樹昌認為衛生署採取較穩妥的做法，要求已經接種疫苗的人在檢疫中心隔離7日，再回家自我監察7日。相信措施實行一段時間之後，署方會檢視有關風險，如果未發現有人在檢疫中心確診，不排除會再作調整。明天是母親節，許樹昌呼籲市民不要参加大型聚会，用膳之后应该尽快戴好口罩再倾偈，缩短除低口罩的时间，尽量小心保护自己。 获准保释短暂外出为父亲奔丧的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今朝到殡仪馆逗留大约半个钟之后离开。他身穿灰色西装外套，双手并没有被锁上手扣，殡仪馆外有大批警员戒备。惩教署早前以保安评估为由拒绝胡志伟外出出席父亲丧礼的申请，并且提出以视像方式给他观看丧礼，但是胡志伟和家属认为对父亲不敬，不接纳安排。高院法官最终批准胡志伟保释短暂外出，但是相关时间、地点和路线需要保密，丧礼要在私人场合举行，只是容许家属参与，不能够和其他人士联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喺码头围道去尖沙咀方向近马坑涌道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就系码头围道去尖沙咀方向近马坑涌道有意外，龙尾去到近御港湾。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荃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而家交通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就排到上龙翔苑。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在康湖居。清水湾道近大埔仔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挤塞，车龙分别排到银影路和西贡公路过了郑直之中学。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油麻地的弥敦道因为路面维修，现在近众方街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和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不同变种病毒个案之间似乎好像有一些关系在里面。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奇恩 找到这个关联性是非常之紧要。问题就是会不会另外引申有其他的传播链，或者是还有另外一条导致到有这条传播链的出现。卫生防护中心都可能是清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好，十万八千里的直播室呢度咧，除咗谭永辉、陈浩之咧，仲有许晶嘅。咁啊，香港国际香港 知名研究所 系研究总监。咁咧就阿许晶同我哋讲下国际嘅。 形勢啦。早晨啊，許姐。 早晨，大家好。 早晨。 好多話題啊，又由邊個開始講啊？ 係邊？我哋先講咗呢個 G7 國集團嘅外長會議先啦。咁見到出咗嚟個會議公佈，其實都。即係咩都有效。如果你話講翻五大重點，嗱，有講中國問題啦，有講俄羅斯問題啦，有講疫苗生產啊、伊朗核問題啊，甚至緬甸，全部都出曬場啦。咁我哋個焦點嚇擺邊一度咧？ 係咪譬如話，我諗好多國際媒體啦，都將即係佢今次咧，即係G7外長嗰、那個公佈嗰度咧，都提到咧，即係中國嘅唔多想講嗰幾個問題啊。台灣又有，香港又有，新疆啊、西藏等等啦。咁當然中國外交部咧，亦都係即係做咗個回應嘅，咁就強烈譴責咧對於嗰個七國集團嘅外長公佈，咁就話咧係對中國內部事務嘅嚴重干涉。咁你會睇啊，許晶，即係而家嗰個狀況咧，即係點樣去理解咧？今次呢個七國集團外長會嗰、那個發出嚟嗰個公佈嗰、那個係一個外交姿態，或者包含一啲咩信息咧？ 我諗第一就當然預示住拜登嘅勝利啦，嚇咁，但當然即係拜登嘅勝利或者美國嘅勝利，係咪就預示中國或者習近平本人嘅失敗咧？咁暫時又唔可以咁落呢個結論嘅。咁但係點解係拜登嘅勝利咧？第一咧就美國的而且確重返國際舞台啦。尤其我哋知道 G7 啊，雖然有人就取笑 G7 啦，即係你做七大工業國，你七大工業國加埋都唔知，即係如果講工業啊，都唔知有冇中國七分一咁樣樣。咁個原因我哋知道，即係坦白講，譬如最典型嘅就係入邊嘅老大。龙头美国咁样样，美国工业依家剩翻几多咁，大家心中有数啦。入边可能系得日本、德国先至叫真正嘅工业国家。咁但系无论点讲都好咧，咁拜登带领美国重返国际舞台，佢就唔再系特朗普嗰套啊。但唔系特朗普嗰套咁，但人哋之前俾你玩咗四年嘅嗰啲盟友系嘛？即系因为我哋知道 G7 其实主要都系佢哋喺西方啊、北约啊嗰啲盟友咁样。咁但系依家睇到咧，就系无论会内外咧，似乎系有啲回应嘅，譬如包括法国咁样样吓，或者德国咁喺好多对华问题上边咧，咦，似乎有唔少立场同华府系近咗个噃咁样。咁所以你见下拜登啫吓，呢个老人家其实上台都唔系真系咁耐。咁但系咧。透過 G7 呢個，你可以話係代表西方最廣泛利益噶啦，因為佢唔係淨係得歐洲國家噶嘛，佢有日本噶嘛，係嘛，咁亦都係有加拿大噶嘛，咁所以咧，就呢樣嘢我覺得係最根本咯。咁所以下一個回合，咦？咁啊，北京或者習近平佢點樣去嚇應招咧？點樣去接招咧？冇理由外交部咁樣講幾句就算㗎啦。咁所以嚟緊。中國同即係 G7 入邊，尤其歐洲兩大國家啦，德國、法國會點行落去咧？呢個係值得關注啦，因為佢同美國嘅關係基本上就定調噶啦，即係拜登即係成個方向嗰度係定調。咁依家即係嚟緊中國同德國、法國會點行咧？依家就變成一個新嘅焦點咯。 另外其實聲明亦都有一度，頭先第一次我哋就同譚永輝討論到呢個台灣喺新冠疫情抗疫嘅表現，一啲民調機構去講佢嘅表現啦。咁而見到聲明亦都有一點就係話，七國集團嘅外長都係支持台灣去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嘅同埋世界衛生大會嘅。咁而事實上講到點樣參與嘅角色，如果睇翻由2009年去到2016年嘅時候咧，就台灣代表係以呢個冇表決權嘅一個觀察員。嘅身份咧嚟到去參加呢一個世衛嘅大會嘅，咁其實呢一個姿態又即係應該點樣去理解呢？ 嗱，第一咧就係好明顯呢個係一種即係政治嘅操作啦。咁但喺外交上，坦白講，一定係一啲利益嘅博弈噶啦。即係乜嘢都講道理就唔係外交啦，係咪？咁點解我話其實唔盡然係講道理咧？個原因就係好容易去理解啫，因為同呢、這個世貿嚇 WTO 唔同咧 ，WHA 咧係世衛組織咧，佢係聯合國，即系 UN 下邊嘅機構嚟嘅。咁而聯合國係邊個成立嘅咧？其實就係二戰之後，即係所謂五強啦，就包括中國。雖然當時嗰個中國咧就唔係 PRC， 係 ROC 中華民國，咁但係即係。嗰、那個即係所謂電機嘅五強入邊，其實都係中國噶嘛。咁所以喺聯合國嘅框架之下咧，的而且確係冇辦法去做所謂一中一台嘅。即係其實唔係你中唔中意，或者係個政治立場嘅問題，係哇咁你聯合國係即係中國去創造嘅，咁佢冇可能入邊又分多一個，即係唔通係兩個中國咩？或者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咩咁？咁所以呢樣嘢就坦白講就係西方。 即係有意為之啦，即係佢擺到明就係、是，喂，咁你聯合國下面嘅機構其實理論上台灣即係。即係出唔出席或者加唔加入呢個 WHA 咧，其實某個程度上係個偽命題嚟嘅，因為理論上從聯合國嘅角度咧，台灣係喺世衛組織入邊嘅，只不過係由北京所去代表嘅啫。咁之前頭先主持提到嗰個日期咧，其實就係馬英九嘅任內啦。馬英九嘅任內就其實係基於兩岸嗰個關係，台北同埋北京嗰個關係咧，咁先至係允許佢哋以咁樣一個觀察員嘅身份咧，咁就去出席。咁當然係安撫咗台灣嘅一啲即係本土嘅意識啊，各個方面。咁但係呢度技術上係有一個即係需要可能喺度嘅。咁第一個就係台灣嘅所謂抗疫嘅經驗啦，點樣樣同世界各地去分享啦。第二個咧就係即係抗疫咧，包括我哋而家香港都係最驚咧，就有所謂嘅漏洞一個 loophole。咁萬一台灣喺資訊啊、喺技術啊好多方面唔能夠同世界接軌，譬如而家我哋會知道台灣所得到嘅疫苗咧，相對其他東亞發達地區咧，相對係少嘅。咁呢個同佢哋係唔係世衛組織嘅身份，或者能唔能夠一路參與，有冇一個必然嘅因果關係咧？即係無論點係值得探討嘅一個重大嘅問題嚟嘅。 嗯，除了跟中國相關咧，其實今次呢、這個珠彩外長會咧，都有聯合聲明裏面都有提到咧俄羅斯嘅，咁啊早排緊張過下嘅，即係喺呢個烏克蘭邊境嗰度咧，俄羅斯就哇好似。啲人好多分析家就話：哇，係咪想係喐手啊？咁啊，咁啊，咁後屘就即係都收翻啲，即係翻翻去俄羅斯啦。咁就話演習完啦。咁但係咧，就今次呢個 G7 個外長會咧，都有喺個聲明嗰度咧，都有提到俄羅斯啦。咁但係亦都留意咧，即係而家嘅拜登政府咧，似乎即係喺俄羅斯個問題上邊咧，都唔係話閂埋道門啦，都想同佢傾啊。如果佢係樂意嘅話，都拜登都話想同普京係見下面啊，開。你会怎么理解即是现在拜登政府对于俄罗斯的作为一个怎样的对手或者假想敌、在一个这么复杂的形势之下 是咁就第一就好似普京本人咁啦，即係俄羅斯就好得閒就中意展示肌肉嘅。O、OK, K， 你唔理佢普京係咪已經即係哇，其實年紀都唔細㗎啦，咁樣樣嚇。 咁佢都好勁嘅。 係啊，冰天雪地仲要嚇遊冬泳咁樣樣嚇，咁即係呢個非同凡響啦。咁但係咧就正如主持人咁提到咧，就係、是、其實今次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哋係差不多將中國同俄羅斯係等量齊觀嘅。即係當然啦，我哋即係睇新聞話最緊要啊 Juicy 咁啊，將呢兩樣嘢擺埋一齊。咁但正如我哋開場白睇到，其實佢就今次講咗好多嘢嘅，有抗疫，有伊朗嚇咁樣樣。咁但係將中俄擺埋一齊咧，一個好重要嘅信號咧，就似乎咧美國或者係西方咧就咦唔覺得我好有必要所謂拉一個打一個，因為以前過去幾十年無論係所謂冷戰嘅時期啦，冷戰後咧，其實好興咁做嘅，即係我呢個總統咧對美國唔係對唔好意思對俄羅斯強硬啲嘅時候咧，對北京咧就好似又好啲，咁啊反之亦然啦。咁今次將佢哋兩個擺埋一齊，點解係一個好重要嘅信號咧？就似乎佢哋就唔太恐懼嚇，因為你將佢哋兩個擺埋一齊啊嘛，即係有少少就將佢哋即係逼埋牆角啊嘛。你係咪唔驚佢哋兩個行得？太近咧，因為雖然大家表面上就會覺得啊，喺嗰個所謂外交姿態上咧，中國咧同俄羅斯咧就比較近啲嘅，同美國同歐洲就比較遠啲嘅。咁但係我咧留意翻啲細節咧，其實中俄咧其實都分別強調啊，佢哋都係一個獨立自主同埋不結盟咁樣嘅外交，其實就唔希望即係被綁上對方嗰個戰車啦，或者有少少心態就係、是、即係企喺北京嗰度，你最好就係搞普京啦，唔好搞我啦。咁普京就係話你最好搞習近平啦，就唔好搞我啦咁樣。咁但系当即系西方咁嘅动作嘅时候，咁其实下一步中俄会点做咧？即系会唔会反而被逼即系中俄可以横掂，你都将我哋归为一类噶啦，咁我咪就再近得企得近啲咯。咁呢个同即系乌克兰即系乌东嗰边有咩关系咧？就你留意翻成个乌克兰事变嘅过程入边咧，中国咧其实就唔会好明显地企喺俄罗斯嗰边嘅，一嚟佢就好尴尬啦，因为乌克兰东部有人话咁啊，其实同台湾差唔多嘅啫，俄罗斯就等于美国，佢又真系搞鬼人哋，咁啊人哋咁美国系咪好大条路去搞你咧？另外咧就係即係烏克蘭有好多譬如一啲敏感嘅科技啊，各個方面以前蘇聯留低嘅咧，其實中國都買唔少噶。咁所以咧，即係嚟緊我哋值得觀察嘅就係 G7 相關嘅表態會唔會令到即係普京同習近平即係圍爐取暖咧？咁就幾有意思一個新嘅變化嚟嘅。 我講到其實除咗即係今個星期七國集團之外咧，即係做咗呢一個聲明之外，其實另一方面咧，歐盟都已經開始有個態度啦。咁亦都頭先講到俄羅斯嘅問題，就大家會諗歐盟嘅呢一個態度咧，會唔會係就係出於其實已經係對於俄羅斯個評估咧係超出咗佢哋即係能夠忍受嘅一個限制一個嘅限度啦咁啊。咁所謂嘅今次今個禮拜嘅動作就係而家歐盟嘅中歐投資嘅協定嘅談判啦，而家暫緩交俾歐洲議會去審批。咁呢個協定究竟係咪真係捉咗招嘅咧？而家 嗱，係唔係捉招都好，佢暫緩就第一都係要因應翻個政治氣氛嘅。即係講真，就你無論係邊個唔著在先啦。即係如果你講制裁，就梗係西方，即係美國、歐洲就佢哋制裁先啦。咁但係你制裁完我啲官員，我又制裁你啲議員。咁所以為免民間有啲好即係激烈嘅反彈啦，咁所以佢稍為即係緩和一下咧，呢、這個就係即係冇乜大不了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後續嘅時候好大可能啦嚇，咁就因為我哋即係外交嘅嘢，永遠我哋見到嘅都係冰山一角嘅啫嚇。其實背後佢運作咧就係其實好睇華府啦，即係拜登嘅角度就喂最好我就直頭唔係你哋暫緩啦，直頭咧就係扭轉成個形勢啦。 美國不嬲都唔中意你哋。 系啦，即系好惊你哋即系交头接耳啊，揽头揽颈啊，咁同埋实情呢个协定其实同即系虽然佢即系酝酿筹备都一段时间嘅，咁但其实真正促成中欧行得咁近，其实都系因为特朗普嘅啫。即系我哋唔好唔记得咧，就虽然后来即系大概2018-2019年开始咧，就即系美国嗰个贸易战系针对中国啦，但其实之前咧一早系针对主要就系譬如欧洲嗰啲钢啊、铝啊等等。咁所以即系拜登。即其实今次呢、這个即系中欧嗰、那个即系暂缓呢个投资协议咧，其实背后会唔会系即系预示住即系拜登上台之后同欧洲嗰个经贸关系吓，包括喺飞机啦、钢铁啦吓，嚟嚟去去都呢几样即系农产品啦，其实佢哋系会即系恢复翻以前比较和顺，其实都唔系真系好和顺嘅，但系冇特朗普嘅时候咁拗教嘅关系咧。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咧，无论从北京定系莫斯科嘅角度咧，就都几头痕嘅，即系都要揾其他嘅一个发展方向咁样啦， 咁啊系，即系呢一个特朗普政府执政嗰个尾期嘅时候咧，呢、這个中欧或者叫欧中投资协定咧，敲定嗰、那个即系一个里程碑啦，嗰、那个就习近平嘅胜利时刻啦，嗰次嗰个画面啊，大家喺度 Zoom 嗰度就即系搞。 所以我觉得佢好唔想特朗普输嘅，其实。 但系唔系冇啊，已经系煮成饭啦，但系你點睇即係歐盟佢自己內部咧？對中國個關係個處理，而家係一個究竟一個點樣狀況咧？因為加上即係歐洲個整體嘅大嘅領導咧，其實都可能會有得變數喺度啦。隨住默克爾即係九月都會落任之後，而家歐洲裏邊對中國個政策嘅睇法會係點？ 嗱，我覺得其實北京個角度就就個歐洲個情況比較複雜啦，咁但係又未至於令佢好擔憂嘅，因為第一咧就係、是、譬如一啲你話其實唔係親華啦，即係冇美國對華咁強硬嘅一啲領袖，譬如最重要當然就係德國總理默克爾或者法國總統嚇馬克龍咁樣樣。咁但係從根本上嚟講咧，英國脱歐之後咧，英美嘅力量即系无论系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咩都好啦，佢哋喺欧盟嘅内部咧就相对削弱啦，同埋冇咗，坦白讲冇咗英国喺度搞搞震之后咧，欧盟自己内部嘅整合咧，其实亦都会相对顺畅咗嘅。咁当欧盟佢内部嘅整合越系即系所谓顺利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唔系同美国作对，但系相对于美国有一定独立性嘅外交政策咧。呢、這個基本上就係必然咯，呢、這個就唔係話為咗中國或者俄羅斯，咁你對歐洲本身咁樣係有利噶嘛？咁而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是、歐洲其實我哋見到喺個抗疫嘅過程入邊咧，其實就唔係想象中咁理想嘅，包括一啲我哋認為喺醫療啊、疫苗方面係一啲大國，好似德國咁樣樣咧，咁其實都係有一啲捉襟見肘嚇。咁更加特別嘅就係其實中國就係透過一帶一路啦，即係無論海上絲路定係陸上絲路都好咧，其實同歐洲部分嘅地區，譬如中東歐啊或者東南歐咧，其實都唔少互動嘅。咁其實今次疫症之下都會即係見得到嚇，即係譬如同匈牙利啊或者同 同即係東南歐某啲國家嘅互動咧，都係譬如塞爾維亞咁，都係好有意思咯。咁呢一方面就同即係中美關係就好唔同啦，即係或者同中國同澳洲嘅關係就好唔同啦。即係譬如你同澳洲關係差，咁去維多利亞省嗰度咧，咁就一巴就話喂簽咩簽啊，媽咪唔俾你簽咁樣樣。咁但係歐洲就唔係噶嘛，佢一個獨立主權國嚟噶嘛。咁呢度就有一個少少嘅分別咯。 其實未來如果話要重新同中國去建立一個合作嘅關係咧，係咪都要睇嚟係疫情係咪稍緩嘅時候先至會再有啲機會咧？ 咁又未必嘅，因為包括喺無論係個別嘅藥物啦嚇，或者係一啲醫療嘅器材啦，雖然就歐洲就冇美國咁依賴東亞，尤其係中國嘅一個供應商嘅，咁但係成個產業鏈其實因為你隨住歐洲個疫情其實。在未來12至24個月都未必咁容易去受控的時候，咁好多呢啲，因為其實依家中國出口嘅物品入面咧，醫療器材咧佔佢就高端嘅貨品入面咧個比例都相當之高嘅。咁所以反而疫情之下，其實會唔會就你話逼不得已又好啦，你話無奈又好啦，咁其實同中國嗰個貿易鏈咧就唔容易中斷咧，因為我哋見到從個數據上去講咧，其實中國喺過去嘅呢一季入面啦嚇，咁啊對外嘅貿易，無論係對美國定係歐洲咧，其實個增長都係好厲害嘅。咁啲細項我就未仔細睇啦，但係據信咧同佢哋兩國嘅疫情都關係都唔少咁樣咯。 好啦，時間關係咧，今朝就係同阿許晶咧講到呢度為止啦。咁就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咁啊下次再同你傾下其他嘅話題。我哋又聽一聽一個環節咧，就是、關於咧喺挪威方面嘅朋友講講咧，疫情之下佢哋繼續要去飲啊。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今年年头，挪威首都奥斯陆实施封闭措施去防止病毒的扩散。原本只是有超级市场和药房可以营业，但是试酒的挪威人竟然揸车两个钟跨省去到有酒卖的小镇去到买酒，变相将病毒扩散。政府要即刻改例去到开放酒铺。酒是粗犷的维京人不可以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嗜酒如命的北欧人自古就在家里面酿酒，他们用野莓制成梅酒，用薯仔酿成烈酒，用麦芽发酵成为啤酒。北欧的政府眼见国民嗜酒如命，尝试纠正国民陋习。挪威在1916年至1927年禁酒，瑞典1914年到1955年实施配额制度，而且在1922年发动过完全禁酒的公投，不过未被通过。现在除了丹麦之外，其余北欧四国人民只可以在政府特许的专门店里面买酒。政府认为令到买酒极为不方便，百姓就会自然减少饮酒，所以这些国营的酒铺开放时间特别短，星期一至星期五开九点至六点，星期六就开九至三。每日酒铺临闩门之前的半个钟，特别是星期六和长假期之前，都会见到有人狂奔为了赶去买酒。门口亦都有护卫当值，防止有人硬闯。赶不及买酒就意味着整个夜晚甚至整个周末都没酒饮，对于北欧人来说简直是天跌落来那么大件事。北欧的酒税重，酒铺入面买到的酒都价值不菲。就以挪威为例，一罐啤酒要20几蚊港元，而一支红酒就要200几蚊，所以不少挪威人都会揸车去消费较低的邻国瑞典去买酒，而瑞典人又会去到没有售酒限制的丹麦买酒，丹麦人又会去到更加便宜的德国买，如此类推，出外饮酒就更加贵了。所以很多挪威人都会先会在家里面来一个 pre-party， 喝到半醉之后再出外狂欢，减低成本。不少北欧的城市都有卖酒时段的限制，大部分的夜店都会在夜晚三点左右闩门。在这个时候，未玩得尽兴的人就要移师到去其中一个人家继续狂欢了。 唔该晒喺挪威嗰方面嘅余洁婷啦，咁啊送咗挪威歌手嘅歌俾你听啦。呢只咧就系 Inga Marie Gunderson， 咁啊佢唱片就我哋喺唱片行揾到就只一只唱片，咁啊呢只系佢成只唱片最快嘅啦个节奏。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Tonight you're my completely. You give your love so sweetly. Tonight, the light of love.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Is this a lasting treasure? Or just a moment's pleasure? The magic in your sight.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Tonight with words unspoken, you say. 呢位女歌手咧，佢四十個外咧先灌錄第一張即係唱片像一個賣嘅，咁就唔係好多人認識佢嘅最初，咁就好似話喺日本咧某啲即係網站嗰度開始賣埋幾百幾百咁樣賣到，跟住就幾千蚊開始多人認識佢， 一嚟就進軍海外先。 係啊，咁佢就喺亞洲啲地方就多啲人，即係有啲尤其是中意聽爵士樂啊嗰啲，就即係好中意佢嘅即係聲音啦，咁啊嚟自咧挪威一個叫阿倫道爾嘅地方，咁啊挪威都傾緊呢個旅遊護照，希望多啲人可以去到呢個地方睇下極光啊， 係啊， 睇下阿倫道爾呢個美麗嘅風光啊， 希望疫情快啲過去啦。 好啦，大家週末平安啊，拜拜， 拜拜。